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还有 Jeffy 的。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讲题其实延续上两个礼拜都是讲民主的。咁啊，如無意外咧，今日應該係最後一講噶啦嚇，即係民主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咁但係咧，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啦，我都犯咗個毛病啦嚇，就係話阿媽係女人咧，原來係要講嘅呢樣嘢。咁我之前以為民主呢啲咁理所當然嘅嘢，唔使點講啦咁樣樣。咁啊，好彩有 Jeffy 喺度咧，係個不斷咧嚟去呢個提出呢個質疑啊、挑戰啊，好多咁嘅觀點咧。咁我哋咧就將呢個問題咧越嚟越深入嚟去探討啦嚇，真係發覺咧越挖落去咧，就發覺係唔係咁簡單。咁所以雖然講咗兩個禮拜咧，就發覺都仍然繼續要講埋呢第三個禮拜嚇，因為咧就即係驚有啲甚至係可能會有啲混淆或者誤解嘅地方係嘛？好啊 ，Jeffy， 你頭先都講過㗎嚇，未開麥之前你有擔心咧，就話喺上個禮拜我哋入面嘅傾談入面咧可能有啲嘢係會引起啊聽眾嘅誤導嘅，即係嚇係乜嘢咧？ 冇錯，因為其實都好多，因為我驚咧，如果要講咧，講到好長 時間，我哋有成個半鐘頭，你唔使驚喎。 係啊，因為當時真係唔夠時間咧，咁所以就尋日即係上個禮拜我哋就一個民主正反論咧，咁我就嘗試多啲從反面嘅角度去。 係啦，我哋叫魔鬼嘅代言人啦， 冇錯 ，Devil's Advocate。 冇錯，咁但係因為咧即係嗰陣時唔夠時間啦，咁所以咧都冇時間去即係自己答翻自己。即係我心目中諗嘅觀點啊，咁所以呢即係我都好希望即係唔好俾人誤會呢，咁令到人頭先阿財哥講嘅就話令到人覺得呢個獨裁係一個 option 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選擇嚟嘅呢件事，即係咁我就希望唔好為呢個獨裁者啊提供啲理據咁啦， 辯護咁樣樣， 係啦係啦，冇錯，因為呢件因為我即係我好希望財哥即係即係上集啊再延續個 topic 呢，我都係想大家可以喺呢件事裡面更加深入嘅了解嘅，所以就更加唔好搞乱咗，调翻转头谂啦。咁我哋讲翻上个礼拜咧嘅观点啦。 好， 咁其实我主要咧就提出咗几个质疑啊。咁我如果话简单讲翻啦， 好啊， 就系一个就系一个所谓嘅多数人嘅暴政啦。 系， 咁另外就系政策啊效率嘅问题啦。 嗯，冇错，系效率偏低啦。 系啦，冇错啦。咁之后就提过啦，就话其实大部分人嘅意愿咧。其實佢哋可能未必係想即係想去參與政治嘅，即係唔想話去咁多人去參與政治嘅事啦。其實大家都想安居樂業㗎嘛。 嗯，系啦，即系唔好太政治化。 冇错，即系好似好多官员都话，唔好将呢件事政治化，唔好将呢件事政治化咁啦。咁其实逐点咧，咁都要讲翻嘅。就首先就话紧呢个多数人嘅暴政咧。咁其实呢个问题咧，即系有几个层次去讲嘅。就系话咧，多数人嘅暴政咧，当然啦，我哋之前就用咗嗰个例子，就系话一个一家人咧去决定食啲乜啦， 系或者去边度玩。 咁可能我当时咧就用咗一个投票制。制度咧，去即系好多人咧会觉得一个民主咧就 系 一个投票制度嚟嘅， 即 系佢觉得呢个投票咧，就系边个多数人即系多数人同意嘅，即系多数人呢个就系民主咯。咁所以咧，多数人赞成嘅事就系民主啦。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制度嚟嘅啫。其实就唔系关同呢个民主精神咧，就未必话完全可以关联嘅。 应该话佢唔系。涵括咗即係吓个所有个民主嘅精神嘅。 係啦，冇错。 即係其实係一个形式，最后一个形式化嘅手段嚟嘅啫。 即係话呢个民主精神呢，即係好多体现啦，即係要喺呢个政策上面体现呢个民主精神呢，咁可能都唔係话咁容易㗎。咁所以咧就可能而家我哋一路好多時候都會用咗多數人即係多數人贊成、多數人投票咧、公投啊呢啲方式咧，就做一個民主嘅一個，即係我哋以為呢個係個民主嘅政策，就必然同呢個連上關係啊嘛。咁其實咧，咁當然就唔係啦。咁但係另外都要講翻，就係話其實咧，我就話呢個多數人嘅暴政啦。其實咧，無論如何，我就覺得多數人嘅暴政咧。 點都好過少數人嘅暴政嘅。 咪即係甚至一個人嘅獨裁。係 啦，冇錯啦。即係你唔係話，雖然佢可能有咁嘅機會，咁我都唔係贊成嘅、嗯嗯嗯。我唔係贊成多數人，但係技術上可能會造成呢個多數人嘅暴政嘅。咁、嗯嗯嗯嗯、但係我絕對覺得呢、這個少數人咧，甚至乎一個人獨裁咧係好危險嘅、 嗯。 因為我哋歷史上都睇過咧，好多呢啲、哦、 太多啦， 甚至乎而家啲貪污啊，其實好多呢啲貪污呢啲咁嘅事啊， 嗯、 就都係呢啲少數人。香港又係發生，就算冇貪污咧、嗯，你都見到好多地產，即係好多富商啊嘅霸權啦、啊，咁、 嗯、 樣其實好影響 民生。啊，這個咧，我今日講題咧，遲啲會即係更加深入探討嘅。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制度問題嚟嘅，即係技術問題。咁、嗯、但係第二點就係講緊民主精神啊。就係講緊民主呢件事呢，其實係一個尊重人嘅精神啦、 嗯。 因為呢，其實人呢係即係我自己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相信嘅、 嗯嗯， 就係呢人係自由㗎嘛。 係， 我哋大家有自己個人嘅選擇㗎嘛。咁喺大家互相相處之間呢，咁可能會有啲互相影響嘅，即係可能會影響咗你嗰個自由嘅。咁、嗯、但係互相協調之間呢，大家攞一個平衡嚟嘅啫。咁、 嗯嗯、 我就盡量喺唔影響其他人之中，咁我都會尊重其他人嘅自由啦。咁我就唔相信有任何一個人呢去凌駕其他人嘅自由。 咪所以呢個咪就係要靠我哋嘅法制啦，即係法治精神啦。其實法律呢，即係講得比較難聽啲啦，或者從負面嘅角度啊嚟講呢，其實就係乜嘢唔做得，乜嘢唔做得，乜嘢唔做得， 冇錯， 係嘛？法律從來唔會講話乜嘢做得，乜嘢做得，咩做得㗎， 冇錯， 做得嗰啲呢係唔使寫出嚟， 唔需要講嘅， 唔需要講嘅，係嘛？佢唔講你就做得，但係法律其實係永遠從負面嘅角度睇噶嘛， 嗯、 就係呢樣唔做得，呢樣唔做得，呢樣唔做得。咁呢段入面咧就係包括侵害別人嘅自由。 係啦，多數其實法治咧唔做得嘅原因係因為，譬如殺人，嗯、你係真係影響咗人哋、啊，侵害人哋自由，連人哋條命都攞埋。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呢一個係一個。頭先講咁樣，係啦，係一個精神嚟嘅，民主精神咧，係一個講緊一個尊重。 嗱，因為你講係即係人嘅尊重， 係啦， 人入面最重要一個價值就係佢嘅自由，係 啦， 佢有自由嘅意志，有自由嘅抉擇。你點樣保障呢個自由嘅抉擇？但係同一時間又唔會侵害到別人嘅自由，咁就係咧就係要呢個所謂個人自由同埋呢個法治咧就一個平衡啦。 冇錯啦，所以咧另外就係話，就算一個人係做錯咧。我都支持佢做錯嘅，因為如果嗰個人係真係佢覺得佢自己甘心情願嘅選擇，即係我哋都睇過呢個紙飛魚焉知魚之樂㗎嘛，即係就算我哋覺得呢件事係錯嘅，可能有啲人覺得食煙係唔好嘅，即係我舉例啫，但係咁其實可能佢真係從中得到快樂咧，咁、 嗯、 我覺得咧好多事咧，即係譬如就算禁煙呢啲嘢咧，其實都好值得討論嘅，就係話 呢個嗱真係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棘手嘅問題嘅， 係 難傾嘅，即係譬如我哋都話啦，你揸車攬安全帶，呢、這個揸電單車戴頭盔，係、 嗯、 嘛？甚至你話賣血、賣器官、賣淫、賣黃牛飛。咩都好，其實你都可以係話係違反咗一個人嘅自由㗎。 冇錯。 係咪？但係所以好多時呢，你個人自由呢同埋嗰個社會嘅整體利益呢一定要達到某一個平衡。 冇錯。其實所以就其實呢我哋睇到法治呢係不斷咁會修改㗎嘛。 嗯嗯、 即係不斷隨時代啊。咁可能以前嘅接受唔到嘅價值觀我哋而家接受到㗎嘛。咁、 嗯嗯嗯、 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人類即係自由嘅體現嚟嘅、 嗯嗯嗯。 第三呢就講返就係啦。其實就算有好多人一齊呢大家係唔啱嘅話呢、 嗯、 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合則來不合則去喎、 嗯、 即係話譬如我舉例子嗰啲塞爾維亞、黑山啊以前啦咁、 嗯嗯、 當兩個民族係覺得自己真係傾唔埋嘅大家唔可以得到互相之間嘅平衡嘅其實到最尾呢我覺得係有可以話大家分開嘅可能嘅就好似獨立咁可能我以前 中捷克係一個例子啦即 係 分開咗啦譬如一近些少嘅就蘇丹啦係咪即係卒之入面啦北蘇丹南蘇丹啦雖然南蘇丹而家有動亂好慘啦咁但係啱嘅呢個呢有時我哋就講叫民族自決嘅問題嘛 吓、 啊、不過呢個又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嘩真係又好深 佢係大不過佢個核心就係話、 嗯、 即係呢、 嗯、 到最尾我覺得真係如果大家覺得係唔能夠互相喺同一個政體裏面相處嘅話、啊、真係我覺得呢都有解決辦法就係話一個即係大家可以分開咁但係呢個都可以再討論 啊！呢、這個複雜啊，譬如而家最近呢、這個 你知俄羅斯啦，係嘛？就嚟要舉辦嗰個冬季奧運會啦嘛，係嘛？咁所以有好多恐怖襲擊啊！大家知道個恐怖襲擊好多都係嚟自車臣嘅，係嘛？個車臣嚟講咧，其實就係想獨立咗好耐㗎啦，嗰啲分離主義分子。咁但係當然啊，即係俄羅斯嚟講，以普京為首嘅政府咧，就梗係唔俾佢獨立啦。咁即係喺我哋中國嚟講，就係疆獨同埋藏獨一樣啫嘛，係嘛？ 台獨。 咁你啊，台獨當然係啦，而家港獨添啦，係嘛？咁講真，就算喺英國嚟講啊，你呢個蘇格蘭啊嚇，即係其實都係話成日咁講啦，獨立㗎。就算呢個威爾斯啊，都話獨立㗎。啊，雖然我哋 Prince Charles 係嘛，就係呢個威爾斯嘅王子啦，我哋呢個嚇，即係呢個查爾斯王子。咁所以咧，其實。這個民族自決呢，這個問題真係好複雜嘅，喺歷史上面真係唔簡單。 冇錯，係啦。咁第四點呢，要講這個就係、是、這個我覺得這個世界呢、其實就的確係才哥上個禮拜第三節講嘅，係一個非常之唔公義、非常之殘酷嘅世界。咁呢這個世界呢，即係可能我哋覺得有時呢民主的確即係如果真係多數人出現多數人暴政嘅問題呢，咁、真係可能會侵害到其他人嘅利益嘅。咁、但係因為呢個世界呢的確係非常殘酷㗎、就係話如果你呢唔去自己爭取自己嘅利益嘅話，咁、到最尾可能呢就會俾人侵害返轉頭。咁、所以其實呢件事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現實嘅考量嚟㗎、因為呢如果以一個我哋咁想象下，冇咗民主嘅话呢，咁可能大家就要革命，要打交喇、即係可能要用一啲暴力啊、暗殺啲政治嘅手段呢去解决一啲问题，就解决啲纷争啦。咁、但係如果以而家香港嘅即係以呢个世界嘅情况，大家係如果有个机会可以和平理性去讨论一啲政治问题嘅，咁我觉得民主係一个比较上和平嘅解决方法囉、即係我唔係话呢个係最好啦，我當然認為呢個民主唔係話真係好有效嘅啫，但其實起碼上你可以大家坐喺度傾下先。咁財哥第三前嗰集講嗰句嘢呢，我好非常認同嘅，就係、是、當你窮盡理性之後呢，咁就要用武力解決。我係好贊成呢，即係可能我嘅觀點其實比較激進嘅，我就覺得當一個政權 唔係你可以咁嘅，即係如果你大家係信曬呢個佛教係咪窮盡咗理性，咪擲銀仔咯，即都得㗎。即係我講嗱，我就即係叫做碎之以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義。你又倒返轉頭向我咁樣做，咁我哋十日八日或者十年八年，但係到頭來大家都說服唔到對方嘅，有兩個方法㗎。一個就係、是、大家攞支槍攞把刀睇下邊個打贏嗰個唔使拗。第二個就係話，如果我哋人類已經演化到提升到一個層面咯，咁咪擲銀仔咯。當然如果我哋係可以各自係生活係不干預嘅，咁根本唔使拗添啦，係咪？即係你喺呢、這個島嶼 A， 我喺島嶼 B， 咁我使乜拗啫，係咪？我住喺島嶼 A， 你住喺島嶼 B， 咁你咪跟你嘅生活方式囉。咁但係如果發覺原來呢冇辦法嘅，我哋一定都係喺同一個地區生活嘅，嘅資源係咁多嘅，咁你係跟我嗰套定跟你嗰套啊咁樣。咁其實呢除咗你死我活之後呢即係之外呢，其實係可以賺銀仔㗎喎。 記得今年做冬團年啊，返嚟食飯啊。 知啦， 你哋嗰晚想食啲咩啊？ 响螺汤、 冬菇炆鲍鱼。 你哋两隻嘢真係识食啊，但系又麻烦又咁贵。 唔係喎，我上网见到人民超市有靓花菇，一斤只係卖108蚊，大大盒3磅半嘅美国黄螺头只係卖350蚊咋。 仲有啊，连影帝郑则仕都话正嘅大厨即食鲍鱼，一盒4隻都系卖紧740蚊咋。 人民超市同迷米香港会员仲有85折优惠，每盒都系卖629蚊咋。 系啊系啊，买满400蚊仲有免费送货添，咁就唔使出街买咁频扑啦。 咁仲唔快啲帮我上人民超市网站买？ 订购及查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嚟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